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冉兴让把寿宁公主娶到手了，连带着这公主身边的老嬷嬷也到手了，公主驸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。可要想见媳妇儿一面，还得先过五关斩六将，这驸马当的怎么这么受气呀？身份高贵，待遇低下，咸鱼翻身还是咸鱼，甜言蜜语银子开道，小小奴婢翻脸变夜叉，新婚小夫妻外加未婚老婆子，各种滋味又是怎样的酸甜苦辣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平民驸马爷下集。蜜月的第三天，冉兴让主动来要求检查，要去见公主。梁嬷嬷中间一坐，慢条斯理的就开了血盆大口了。哎呀，我说驸马呀，您得多注意身体，这三天两头的往公主这儿跑，这可太不合适了。冉兴让心说，我这刚结婚三天，你就不让我见媳妇儿啊？ 嬷嬷，我跟公主情投意合，这新婚热恋的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。 梁嬷嬷眼角一耷了，这我可得说说了，公主贵为金枝玉叶，身子骨娇贵，可受不了折腾，您就不能让她好好休息两天？驸马就纳了闷了，难道这公主跟我一块就不能休息了？ 梁嬷嬷，您这话怎么说的？公主要是累了，我可以。 行了，驸马，您别说了，今天公主累了，早早就躺下了。一句话把这驸马堵得没话说了，只好蔫不出的退回去了。实际上这寿宁公主一直在等他呢，等了半天不见人影，又不好意思开口问。这一宿夫妻两个是各自想念，翻来覆去的，谁也没睡好。这还蜜月期呢，就受这老婆子的管制，往后要是平常过日子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 这驸马躺在床上想了一宿，突然这驸马灵光一现，想出一个好主意。俗话说得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要是银子能让这老婆子闭嘴，这钱也不算白花呀。 好，就这么办，明天就拿银子做敲门砖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老妖婆不认人，难道还不认这白花花的银子吗？ 转过天来，这驸马长了个心眼儿，随身带了点散碎银两来做检查。一见到梁嬷嬷，这嘴上就跟抹了蜜似的。 哎呀，嬷嬷辛苦了，昨天睡得不错吧？您今天气色真是挺好的。 梁嬷嬷也是女人，爱听着软耳根子的话。驸马真会说笑，竟拿我这老么咔嚓眼的开玩笑。 哪儿啊，嬷嬷一点都不显老，谁敢说嬷嬷老了啊？我第一个冲上去，我缝了他的嘴。 梁嬷嬷给逗的脸上乐开了花。 嬷嬷，您看您来了这些天，又操持公主的起居，又给我找老师，这点小意思您就收下吧，全当是我感谢您的。说着，这驸马就把一个银袋子塞进了梁嬷嬷的手里。这梁嬷嬷见了银子更乐得跟什么似的，公主什么的也都撒手不管了，找了个借口回屋数钱去了。看来银子敲门这招还挺管用的呀，尝到了甜头，这驸马如法炮制，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转眼蜜月期就过去了，这个法子又能坚持多久呢？咱先不说这夫妻俩见面花了多少银子，蜜月期一过，这梁嬷嬷好像也甜腻味了，这好话加银子这招啊突然就不管用了。驸马再来请求见公主，梁嬷嬷的架子又端上了。驸马爷，您和公主这不是平常的夫妻，比不得你们民间的那些俗人，成天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宫里有规矩，皇家有章法，往后啊您也别来找我放行了，公主见不见您那得公主自己发话，这叫宣召。公主宣了您的召，我们做奴婢的自然会去请您，要是公主没发话，您呐就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。啊，这冉兴让傻眼了，这是娶公主做媳妇吗？怎么觉得给公主纳了妾似的，还得等公主宣召才能见面。转念一想，哎，这样也不错，公主和我感情这么好，只要她发话，这老婆子就管不着我们了，我省钱不说，也省得看这老婆子的脸色了，这是好事啊，天大的好事啊！既然这是宫里的规矩，我一定遵守，那我就等着公主宣召了。冉兴让还挺高兴，屁颠屁颠的回去等着了。等了十天半个月，这公主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说公主不想见我？不应该呀！这驸马觉得十分纳闷，偷偷的跑公主门口蹲点去了。除了进宫，这公主也没什么特殊活动啊。这驸马越来越着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过了大概一个月了，这公主终于发话了，宣召驸马。冉兴让急匆匆的过来检查，检查完了刚要往公主屋里走，就觉得眼前闪过一道黑影。哎呦呵，这梁嬷嬷顶着一个黑锅脸，叉着腰，正站在他的面前，整个一母夜叉。驸马爷，公主想见您，自然会像今天似的宣召，以后您就别偷偷摸摸的蹲点了，让下人看见您这驸马爷的脸面何在呀。 梁嬷嬷呀，哎呀，我这不是思念公主心切吗？ 这冉兴让头上冒出了一层汗珠子，这是他自己家，要不是家里有他这个瘟神，谁没事在自己家里蹲点玩？这老婆子眼还挺毒的，全让他看见了。奴婢就是给驸马爷提个醒，您现在身份不是平头百姓了，这一言一行的都得多加注意。 嬷嬷教训的是，我改我改。 这驸马爷一个劲儿的拿好话打掩护，手上又递了一份银子，好在准备了一份，这门神过一回就得扒层皮呀。好说歹说的，这驸马总算是进了公主的房里，一进门这冉兴让就把门从里边给插上了，得好好问问公主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宣召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夫妻俩一个月没见面了，寿宁公主高兴的跟个孩子似的，门一关她就跑上来抱住了驸马的胳膊，两个人都挺开心，互诉衷肠之后 这冉兴让就问公主了，你是不是不想我呀？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宣召啊？听见驸马责问他，寿宁公主差点掉下眼泪来，你看我像不想你的样子吗？这一个月来我宣召了十多回，害得梁嬷嬷骂了我好几起儿，有时候你还借口各种事由不来，如今你倒埋怨起我来了。什么？我借口有事不来？我这整天眼巴巴的等你宣召，怎么可能借口不来呢？梁嬷嬷说的，梁嬷嬷说你规矩还没学透呢，在书房学习，要不然就是驸马公务缠身，无法分身。冉兴让一听这话，气得鼓鼓的，这个死老婆子诚心跟我作对呀。寿宁公主这时候也明白过味儿来了，哦，原来这都是梁嬷嬷使的坏呀，你等着，明天我就找她问个清楚。这梁嬷嬷一辈子没结过婚，相思是个什么滋味，估计她是没尝过，这回公主驸马被她耍得团团转，看她怎么交代。没成想第二天公主一问，这梁嬷嬷早就做好准备了，公主啊，奴婢这也是为了您和驸马着想，这皇家规矩多，驸马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？见面太频繁了，这传出去让别人笑话，皇上亲自派我来操持公主的家务，奴婢也是职责所在，您要怨我，我也只能是接着了。他搬出皇上来压公主，这寿宁活活憋了一肚子火，也找不出理由来反驳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，好不容易公主宣召成功一回，这梁嬷嬷还总是黑着个脸，老大不愿意的，就好像驸马见回公主就欠了梁嬷嬷一笔债似的。小说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宝玉就特别讨厌这些老婆子，说他们是铁心石头肠子。这梁嬷嬷就是这么一号，真真的铁石心肠啊。话说这天公主又宣驸马进来，小太监传报之后，冉兴让兴冲冲的来了。刚到门口，突然发现以前在门口的温神梁嬷嬷不见了，真是怪了啊！梁嬷嬷雷打不动的给公主站岗，怎么今天就没人影了呢？ 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 驸马加了分小心，蹑手蹑脚的走到门口，四下里一学嘛，没人。竖起耳朵仔细一听，旁边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的猜拳声。冉兴让偷偷摸摸的捅开窗户纸，一股酒气扑面而来，就见里边四方的一张桌子旁边围坐着好几个人，梁嬷嬷正跟太监赵进朝他们喝酒赌钱，桌子上散落着银子和酒杯，几个人又是猜拳又是掷骰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驸马心里头暗自高兴，好好玩吧，我呀也不打扰你们的好兴致了，于人于己都方便，你们慢慢玩，我去见公主去了。这驸马没跟梁嬷嬷请示，直接到了公主房间，两个人正缠绵呢，突然这门哐当一声被踹开了，梁嬷嬷凶神恶煞的就闯进来了，一进门直奔驸马就来了，揪着驸马的耳朵就开骂呀，好你个色胆包天的狂徒啊，竟敢擅自闯进公主的房间，快点穿戴好了给我滚出去，公主你也是，你看看你这衣衫不整的样，成何体统啊，我就一眼没看着你们就厮混到一块儿去了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这驸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一边穿衣服一边解释，嬷嬷我看您正玩在兴头上，就没敢打扰您，这公主宣召了，没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啊。好啊你呀，做了这等的事情还敢顶嘴，我看你就是个流氓坯子，学多长时间你也是个下贱的俗人，永远入不了贵族的道。 这驸马给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寿宁公主眼看着丈夫这么让人羞辱，一下就急了，你个老婆子说话没把门的了，什么脏话都能说出口啊，要不是看在我父皇的面上，你还能在我府上留到今儿个？驸马是我叫来的，有什么不对的，你少在这装疯撒泼。这梁嬷嬷本来就凶悍，又喝了酒，仗着自己得了管教公主的圣旨，再加上驸马偷偷溜进来没给小费，几处火往外拱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公主啊，亏得您受了这么多年皇家教育，一嫁给这小子您就什么都忘了，这皇室的尊严还往哪儿放啊，皇上贵妃的脸都让您丢尽了。一通的数了，杂七杂八的把这公主羞辱的没处躲没处藏的，寿宁公主早就泪流成河了，听见这通数了，更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转过身把这袍带就悬在了房梁上，搬过板凳就登上去了。一看公主这架势要悬梁自尽呢，大伙都慌了神了，赶紧七手八脚的就把公主给抱下来了，又把驸马找过来。这梁嬷嬷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了，留下公主驸马在屋里，她关好门退出来了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夫妻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啊，有梁嬷嬷在，他们的日子就没有阳光了。哭完了，两个人决心要把这梁嬷嬷铲除，可是怎么铲除呢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小夫妻就双双进宫去了。寿宁公主去找亲娘郑贵妃，要把梁嬷嬷的恶行都告诉亲妈。驸马这头连夜写了奏折，上朝见皇上，去告赵进朝那些太监。两个人分好了宫就出发了。公主赶到郑贵妃的宫外求见，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出来了，贵妃有旨。不见公主，寿宁公主吃了一惊，不可能啊，我娘怎么能不见我呢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公主，奴才可没听错，贵妃确实是这么说的，您还是回去吧。寿宁公主满肚子委屈，哭着回去了。驸马那头拿着奏折，连皇上的面还没见着呢，突然就围上十几个太监，手里拿着棍子，一声令下，这帮太监就开打呀，棍棒挥舞，拳打脚踢，把冉兴让一顿的好揍啊，衣服帽子都给扯了，鞋也丢了，鼻青脸肿的往下滴的血。这驸马想回家去，跑出来一看车马也没了，没辙，这驸马只好穿着破烂，满脸是血，光着脚丫子，跌跌撞撞地穿过整个京城，走回自己的府邸。这一路上引起大伙的围观了，指手画脚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两个人无功而返，很显然这是梁嬷嬷早就做好手脚了，她早就料定公主会去告状，那天闹过之后，她谋划了一夜，和太监赵进朝分为两头，他先行一步去郑贵妃那儿，把这寿宁公主说的一无是处，说什么出了嫁让驸马带的没德行了，把皇家的脸面都丢光了，说的这郑贵妃一时气愤，都不想认这闺女了。公主连着去了三回，愣是没见着亲妈。赵进朝那边就是武力阻挠，纠结十几个太监把驸马打了回来。这事儿过后，夫妻俩不服，冉兴让多次上奏说明事由，最后皇上给惹火了，一道圣旨把这驸马的官位给撤了，让他好好反省。同时这梁嬷嬷也给调到别处当差去了，那些太监却跟没事人一样。驸马的官位换个家里太平，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三年之后，一位大臣给皇上讲学，批评宦官当政，连正当的上诉渠道都没了， 举了冉兴让的例子，皇上这才幡然醒悟，恢复了这位平民驸马的官爵。没有了梁嬷嬷、赵进朝这样的小人，公主跟冉兴让过得可能挺幸福的。可经过这么多的是是非非，这家人之间的感情是元气大伤。谁能想到一个平民飞黄腾达做了驸马，风光的背后这里边还有这么多心酸的故事呢？到了明朝末年，公主去世，冉兴让受命带着抚恤金去安抚那些皇室亲戚。回到京城，李自成就打进来了，他们把明朝所有的官员都逮捕拷问，追究金钱的下落。冉兴让曾经带着抚恤金被认为是私藏了大量的赃款，冉兴让交不出来被活活拷打致死。公主死了，驸马也死了，家里人也是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到最后这两个人竟然落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，这可真是造化弄人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。 是什么？